西安，我在护城河的彼岸，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，月光摇摇晃，我用英语跟小班交谈，突然画面一下就全暗，还在想到底身在何方，连模样是个花衣姑娘，开始想认真细心装扮，回台上终于轮我上场，说话长也可后空翻，腰身跟着转，毛不杂的温柔，说话长比谁都漂亮，接下上一段语气和霸王，说话长舞台的戏班，而我拉得像观众用力鼓掌，说话长比谁都漂亮，刀马半身段演出风月全场， 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，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小刘，你这都跑了好几趟洗手间了，要不要吃点药啊？ 医生说轻微的病症最好先多拉几次，排排身体里的毒素就好了。 很多人拉肚子后往往马上就吃止泻药，这种错误做法不但不能止泻，反而会延误病情。因为过早服用止泻药会打破人体排泄平衡，把腹泻排出的毒素都堵住了，不能及时排出体内垃圾，就会破坏肠胃道功能，不但不能治病，反而耽误病情。所以人们在腹泻持续3天后应去医院，在医生的指导下服药治疗。由于引起腹泻的一大原因是食物中的细菌，如果随意停药，会让肠胃道中的细菌在没有完全被杀死的情况下继续存活，从而导致人体耐药以及多次腹泻。一般腹泻早期可以吃些加咸菜的清淡米汤，中期好转后最好吃面条等流质食品，少喝牛奶、忌生冷、大蒜，无需饮用过多的白开水，可在1000毫升的白开水中加入1小勺盐、4小勺糖，这样更能补充人体因腹泻流失的钾钠等营养成分。养生小贴士：清泻不用医，饿到日晨曦。吃多少泻多少，还不如什么都不吃，多喝点白开水就行了。这是很多人在受拉肚子折磨时的普遍想法。其实腹泻期间也应坚持进食，因为及时补充营养有利于肠胃道恢复正常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

深似游戏，我的心 痴情梦，像一个魔咒，被你爱。

害怕寂寞去爱没意义，因为无聊才爱更无趣，拜托你放开他，放开他，放开他，放开他，不然就来不及 No No， 因为爱是菜色汤一包中却没营养的药，药药药，你要是提醒自己心要是充满好奇乱掉全乱掉、哦、爱是温柔幻觉一堆换来心碎的抱抱抱抱，你不懂先爱自己他怎么可能爱你乱叫别乱叫，猜不透想不透他内在多么轻佻，你对他死心塌地他对你见招拆招，吃不透 小一滴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时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时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也甩不掉，回家感觉真好，别管世俗纷扰， 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，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。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，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，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，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，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，而多么荣耀那么骄傲。你为我把饭烧，我为你打扫，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。老黄不停在吵，老板不停在闹，总逃不开工作表，做完了又来了，怎样也甩不掉。回家感觉真好，别管世俗纷扰，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，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。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，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，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，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，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，而多么荣耀那么骄傲。你为我把饭烧，我为你打扫，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。城堡，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，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，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，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，而多么荣耀那么骄傲。你为我把饭烧，我为你打扫，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。 情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2000年12月17日，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城，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第十八轮的一场比赛，在埃弗顿队与西汉姆联队之间紧张地进行着。比赛只剩下最后一分钟时，场上的比分仍然是1-1。这时，埃弗顿队的守门员杰拉德在扑球时扭伤了膝盖，球被传给了潜伏在禁区的西汉姆联队球员迪卡尼奥。球场上原本沸腾的气氛顿时静了下来，所有的人都在等待。迪卡尼奥离球门只有12米左右，无需任何技术，只需要一点点力量就可以从容地把球打进没有了守门员的大门，那样西汉姆联队就将以2-1获胜。在积分榜上，他们因此可以增加2分，而且在此之前埃弗顿队已经连败2轮，这个球一进就是苦涩的3连败。在几万双现场球迷的目光注视下，迪卡尼奥没有踢出决胜的一脚，而是弯下腰把球稳稳抱到怀中。 全场因惊异而出现了片刻的沉寂，继而突然掌声雷动，如潮水般滚动的掌声把赞美之情献给了放弃打门的迪卡尼奥。简单生活格言，近在咫尺的成功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致命的诱惑，迪卡尼奥也不例外。但是相对于成功来说，取得成功的方法更加重要。潇洒漂亮或者投机取巧，选择平心而定。